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律师的这个团队呢是在08年创立的哈，而且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早比较早建立的哈，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啊。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你都可以来问啊。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记好了，一定尽早的报名。因为马上这个到九月份这个装修的旺季了哈，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耽误大家事儿啊，尽早报名85013710，在节目时间啊，包括上班的时间哈、啊，您拨打85013710。好的，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 嗯。 问题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居快讯，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早上起来7:30，我看啊，就发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比较着急，看着。 挺着急啊，600一位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下，就在2001年的时候。后呢，奶奶家拆迁了，合同的协议上安置的人是奶奶和我，也就是他孙子哈。当时拆迁款呢给的很少，他如果我和奶奶分别拿安置费呢，就是谁也买不了房子。所以后来呢，我估计他们就直接要，可能要了一个指标啊， 嗯、 就是奶奶买了一套这个经适房啊、 嗯， 大概是一居室，面积不大， 嗯、 写的呢是他奶奶名字， 嗯、 用的是就是。他和他奶奶的安置款，俩人的安置款、 嗯、 并且用的安置协议开的证明啊，才能买这个经适房。那用他和奶奶的安置的证明还免了房子的税啊，税款。现在他奶奶居住着，所以他想等奶奶百年之后再主张他的这个份额，到时候还有效没有？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应该及时来解决。为什么呢？他是2001年这个拆迁安置的啊。那么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你最长不能超过20年，因为咱们国家是有一个诉讼时效制度的。 嗯， 那其中就有一个最长诉讼时效，那是20年，从事情发生之日起。 嗯， 那么今年是2018年，已经过了17年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事儿，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啊。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权利？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他一定是非常关心的。 对， 你这个房子你能主张什么样的份额，能主张什么样的财产权益，那么要看当时的拆迁政策。 嗯， 首先你肯定是有权利的啊，你是有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比如说是你这个房子享有的是一个份额，你跟奶奶一人一半，或者你占1/3，奶奶2/3，还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比如说仅仅是一个居住使用的权利。 嗯， 你这个呢要看拆迁政策。如果当时是按照房屋来进行一种置换的话， 嗯， 那么我分析原来的房子肯定不是你的，应该是你奶奶的。 嗯， 啊，就和你没关系。那么你能主张的就是一个居住使用权。 嗯， 居住使用权。如果当时是按照拆迁的政策，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比如说享有一间，咱们举个例子啊，啊，享有一间，按人口来考虑的，你这个一居室，那么可能你主张的财产权利就比较大了，当然并不一定是50%的份额了、 嗯、 你可能就主张奶这个房子归你奶奶，你可能就要让你奶奶给你一定相应的这个按照房屋的市价来给你一定的补偿款了。 嗯 啊，所以呢你能具体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就要看一下相应的拆迁政策。 嗯，而且要马上 及时 你 已经过了17年了， 对， 你不能再等了，再等了你反正就不受理了啊， 对对对， 剥夺你的胜诉权啊。 对，所以就是说您要尽早的去办理这个 事。我估计啊，他这个事儿应该和他奶奶没有什么矛盾，他也不想跟他奶奶打官司， 对对对， 等他奶奶去世嘛， 再说吧。 哎， 但是估计他又怕， 但是他奶奶肯定有孩子，他估计应该是和他叔啊、姑啊之类的， 对对对， 有这种分析，我分析应该是那么个情况， 对， 想和他叔和他姑啊打这个官司。他是那么个意思、 嗯、 啊， 嗯嗯， 但是不能等了， 不能等了， 时间已经过了17年了啊。 对对对，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心情好的问题啊，说这个问一下啊，如果说起诉房产买卖合同无效中，既有继承份额权，也有拆迁安置份额（括号房屋拆迁按照户口分配房子，产权人只占1/3份额， 嗯， 房款也是2/3拆迁人份额的人交的啊， 嗯， 就是可能是这个。多的那个人交的， 嗯， 一般法官只按照继承权来确定无效，还是两个都能够确认才认定无效呢？还有啊，份额部分在房产合同无效起诉资料中，有老人书面确认份额和说明和录音，法官有可能不在房产买卖无效中采用吗？ 啊，它这个比较长，我估计一般人听不懂。 我也没听懂。 啊，一般人都听不懂。 听不懂。 我能听懂是因为我接过这种案子。 嗯。 那我给听众朋友们解释解释这位朋友问的什么问题啊。他这个房子实际上只是拆迁二这而来。 嗯。 产权人呢把这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呢，他们其他人啊，就当时安因为这房子拆迁安置而来嘛， 嗯， 这其他的安置人就认为这个房子是买卖无效的， 嗯， 啊，为什么无效呢？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房子呢是拆迁安置而来，出卖人呢他是按照户口来的，比如说这个房子是150平米，是一个三居室，举个例子，这个150平米呢，出卖人呢他只是占一个名额，只能50平米，另外两个人呢占100平米。所以他认为出卖人呢是把另外人的三分之二也给卖掉了， 嗯， 他指的是那么一个意思，所以他就认为呢，现在这个出卖人可能是一个老人，写的有书面的东西啊，说这个房子怎么那个情况，可能并不是归我一个人所有，可能是大家共同共有， 嗯， 哎，他又问了，这个无效基于什么无效？ 嗯、 首先，你这个案子很难给你能认定无效，你对咱们相应的这个国家法律啊不是特别了解。那个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规定，出卖人尚未取得这个房屋，尚未取得这个标的物所有权的，那么你主张这个买卖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嗯， 明白吗？你直接主张无效，很难支持你这一块。这个案子怎么来打呢？实际上，这个一个案子解决不了，一个案子 又得分好几个， 一个案子解决不了，对，分好几个。首先，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案子我估计肯定是这个朋友。他要么是以他的名义来进行诉讼，或者是就以这个出卖人的名义来进行诉讼啊，不会，基本上就是两种方式来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 嗯， 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他没有权利处分其他人的财产， 嗯， 是一种无权处分。你这个一定要，你这个案子是要被法院驳回的。驳回的理由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法律规定， 嗯、 出卖人尚未取得这个房，尚未取得这个出卖物的所有权的，以此来主张买卖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嗯， 他不知道这个规定。那你这个案子怎么来解决啊？两步走。第一个呢，你首先呢不能这么个打法啊，首先呢你应该是确认你对这个房子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先确认一个份额， 嗯， 先拿着先办下房本来，这个房子 好歹我 先有份额、 哎、啊， 比如说有出卖人的三分之一，有你的三分之二，这房产证不就成了啊，根据这个判决，这个房子不就成了一个按份共有了吗？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吧，你再诉这个房子解除。为什么能解除呢？这房子过户的话要经过那三分之二的人也要进行配合，现在不配合，他不同意，没有经过他同意，所以这个房子是无法过户的。 嗯， 你主张的不是无效，是合同无法履行，来主张合同解除。 嗯， 当然这个合同解除以后并不代表这个事儿就完了，你要负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那个卖房子的，比如说那个老头啊，是他的这个长辈，他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也没有说，也并不是说你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这个事儿就拉倒了，你履行不下去，这房子升值了，你给人造成损失了，你得赔人款。 嗯， 所以这个卖房子的人要赔款的。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合同还继续履行，还卖，但是呢，他能这个 他要能卖的话呢， 三分之二的那个钱款 可以，这个也可以啊， 嗯、 因为那个老人出卖人也说了嘛，只占三分之一嘛，是吧？ 嗯嗯， 写这个东西，那到时候你可以卖了以后，你给他主张三分之二的购房款呗。 嗯嗯， 我这个也可以。 嗯， 所以你这个事儿呢？ 分两步走，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简单 这个案子我估计你认定无效，法院很难给你支持你啊。 嗯，所以就说可能你打官司的这个名头其实很重要，是吧？ 对， 就不是无效，而是说这个是要这个 呢，首先因为你内部的这个约定，首先你最好是通过法院的形式来跟你确定下来。 嗯， 你别拿一张纸说我们有约定，你这种内容的话，法院不给你采信怎么办？说你们都是亲属关系， 嗯， 是吧？你到诉讼了，你拿出那么一个东西来，法院本院不予采信， 嗯， 所以你这种很容易让法院给你驳回。 先确定份额吧。 对，先如果是真实的话，你先确定一个份额。 嗯， 你最好呢，这种情况就是要购房款，就要你三分之二的购房款，这是最简单。 嗯、 你要是人家无效以后，那出卖人他还要赔人钱的， 嗯， 所以这个事呢，我觉得还是简单化处理，简单化处理。 嗯、好的。 如果他没听明白呢，可以听听我们这个节目的重播。 对对， 我们这个节目还有重播， 对， 晚上 有 重播， 还有回放。 对，网上呢也有，网上也可以，也有相应的这个音频，可以到网上去听听。 他说房已经过户嘞， 房子已经过户了， 那就只能要钱了嘛。 房子已经过户了，那人善于取得，你这个履行都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那你只能找那个出卖人要那三分之二的购房款。 你说已经过户了， 你履行都不存在障碍了，都过完户了。 所以你这个就只能找那个出卖人要三分之二的过房款了啊。 嗯嗯，而且他说过户两年了都，你这有太后知后觉了吧这个。 所以啊，这个这房子就要不回来了啊、 嗯、 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 过户了肯定要不回来 了。哎，要不回来了啊、嗯、人家刚才和主持人刚聊到这个善意取得制度是吧， 对 对, 对， 要保护人家的合法权益。 没错。 出卖人如果是无权处分，你可以找出卖人再要过房款去啊、 嗯。你就只能要那个是吧，赔偿的那个、 嗯、 那个过房款了。好吧，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在节目时间和这个上班的时间哈，85013710 85013710。还有，如果今天大家想得到我们的礼物啊，就是李松律师所写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包括一些二手房啊、回迁房啊、公房啊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不止如何去处理，还有很多的一些法律这个知识等等哈。大家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一样也是要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包括写上我要书啊，一起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啊，这样的话等上班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当然有朋友说这个有的时候第二天周日就给我发了，哎，怎么还没跟我联系？大家一定要等到上班时间啊，准备也得周一以后啊。 对，上周一以后。 对对对，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周六周日都没有人啊。 对对对，不要着急啊，这周一以后就会有朋友跟您联系。刚才我们上班说这俩问题啊，后来都发了信息了，全都过户掉了，已经都过户掉了。 第一个怎么过户？第一个不是登他奶奶名下吗？怎么过户啊？ 就反正估计就反正 他怎么过户啊？他也不是说这房子拆迁的时候都进他奶奶名下吗？然后他想等他奶奶百年以后，他主张这个房子的相应权利过户，是奶奶过户给他叔叔了，过户的姑姑了。 那没说，反正说他就反正也发来一个说已经过户，我就不知道过给谁了。 那你更得主张权利了这一块 儿， 就是你主张，比如说对这个房子享有的 一个。你得发一个吧，到底过户给谁了是吧？ 对，而且你这个主张权利的方式也不一样。 嗯， 你要是你奶奶，比如说把房子卖了，那是另外一种。主张方式，如果你这个房子是过户，你书名你顾名下来，那又是另一种主张方式， 没错， 不一样。 所以你看您是给谁 了、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最好把这个事儿得 说全了， 要不然呢，我得假设好几种情况给你分析，不一定说的那么全面啊。 没错，没错啊。好的，那大家呢，等一下大家信息吧，然后我们这会儿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8月2号呢，某个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小区在交房的时候呢，这个需要向开发商交天然气啊、暖气啊、入网费啊等相关的材料费，费用加起来上万。那业主就质疑说了，开发商你此举是涉嫌违规吧？然后呢，这个这是一个宝鸡的那边的一个事儿哈、啊，宝鸡的市物价局相关人员就说了，开发商行为已涉嫌违法。 是，我觉得这个开发商有些费用他是没有权利收取的， 嗯， 比如说入网费。是吧，你房子交给我了，这就是说我选择哪一家， 或者说我 网络公司 都行啊， 对 吧？对 啊，我选哪一个公司，我有自己的选择权。 嗯， 你开发商你不能给我选择好，是吧、 嗯、 所以是开发商本身就侵害了人家这个业主的一个消费的自主消费的一个权利，是吧？ 嗯 啊、 嗯、好，来看第二条信息。因为租房的纠纷呢，谢某想通过制造影响继续住在这个承租房里面，使用打火机点燃了堆放在楼道里边的木柜、沙发等物品，引发了火灾，导致了一人死亡，造成了房屋的损失大概有20多万元。因为涉嫌放火罪，那昨天呢，谢某在北京二中院也是受审了啊。 哎呦，他这个情况就比较恶劣了，本来是一件小事儿， 对 啊，把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扩大化了。我估计啊，他可能是拿打火机想吓唬吓唬那个出租方，你要住我房子，我就把你房子给你烧了。 嗯、 这一吓唬人家，可能过失。就可能就导致了这个火灾的发生了，有些易燃物可能就、 嗯、对， 还是导致一人死亡，二十余万的损失。这个他不是过世了，可能是有可能给他定一个就是放火罪，是一种故意这种行为，就判了最高能判死刑。 对对对， 但是他这个情况倒不一定判死刑，但是肯定判的也是比较重的， 因为毕竟有出现了人员伤亡。 对，因为他损失比较大，有去世的，有一个人被烧死了嘛。 嗯 嗯, 嗯，没错、啊。 所以大家出现问题以后，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没错。 最严重的不就是去打官司嘛？ 是、嗯、 啊。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7月31号的上午11点呢，伴随着轰轰的吊车操作的声音啊，横在这个黄四大街某个商场门口的这个违建的楼梯呢被移除了。7月初，这个商场呢以消防需要为由，在没有经得相关手续情况之下，在门口的空地上建了一个露天楼梯。那由于靠近这个盲道，而且影响了居民的出行，遭到了附近居民的投诉。那经过安贞街道和城管队调查反复沟通，那这个商场也是自行拆除了这样一个楼梯。 对，这其实这个违建啊，不仅仅是建房屋、建楼梯，如果没有相应的这种规划手续，也属于违建。 嗯， 那么这种呢，是如果人有举报的，行政部门会依职权责令你拆除。如果你不拆，可能由行政部门就强制的给你做一个拆除。 嗯， 所以大家如果是不管是建房也好，建楼梯也好，一定要有相应的规划手续。自己即便建好了，没有手续，人家一投诉，行政部门可能就要给你拆除。 是的， 所以大家不要进行私搭乱建啊。 嗯，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这个宝鸡今天的这个消息比较多啊，说宝鸡市中山西路的某个小区业主反映说，小区的物业经理啊齐某失联了，并且带走了小区的各种资料和前期交纳的一些费用。这个住房区和城乡建设局的一些管理中心呢，就表示说这个物业公司呢，而且还没有备过案啊，建议业主还是报警吧。 嗯嗯，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物业公司可是有一个公司，可能这物业公司没有到住建尾期备案。按规定来说，物业公司要到住建尾期备案，领取物业执照以后，肯定是个小公司啊，肯定不是什么正规的公司。这种情况下呢，估计报案也够呛。警察来了以后一看，你这种都有合同，他肯定有物业合同啊。 嗯， 对方不履行了就跑了。 嗯， 一般情况下都是作为民事案件来进行处理。 嗯， 可能你到法院打官司，但是打官司就出现什么问题？人都找不着，他哪执行钱去？ 嗯， 所以当然。本身可能物业费它也不会特别高，可能就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可能就因为物业费嘛，它不可能特别高。 嗯， 可能这个事呢就处理起来 比较难。 哎，你通过法院给你每个业主判个几千块钱， 嗯， 你可能也不太好执行， 是 这种情况啊。 好，我们最后一条信息呢，还是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因为呢，这个前两天呢也是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因为这个90月份呢是装修的旺季，而现在8月份了嘛。我之前记得8月底还有一些朋友要装修的，所以呢，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尽量的在您就是设计进场之前啊、就让我们专家去给您提前看一下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需要改进啊，结合一些，然后再跟设计说，让他去按照这个方式来去设计。要不然的话您都弄得半截了再去就比较麻烦哈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记好了提前报名来参加。然后因为现在人也比较多嘛，大家都得排着队一个一个来啊。所以呢尽量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这个工期，尽量的还是尽早报名。报名的方式大家呢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您房子的一些大概位置啊就可以了。或者是通过上班的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 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报名和互动啊。好，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有位朋友说了这个隔三花开说一套房产三个人继承份额。其中两个人份额少，有一个人的份额是占4%。那现在这一个就大份额的就想卖，两个小份额的不同意，大份额的要打官司就必须要卖，小份额的认为呢是这个祖上财产的不同意卖。 哦， 就这种怎么办？ 哎呀，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他卖啊， 你只能协商吧。我觉得 他卖他是肯定得分割完了才能卖啊。虽然咱们物权法规定了2/3以上处分权的， 嗯， 所有权的人他可以处分这个房屋啊，就占2/3，但实践当中，哪怕他占99%，那1%的那个房屋产权人不同意卖，你到房管局实践当中过不了户。 对， 所以在有的时候法律和实践当中它有时有脱节的。 嗯， 但是这个呢，虽然不能他到房管局虽然卖不了，但是人家通过取诉的方式是可以做一个彻底分割的。 嗯， 当然彻底分割并不是说通过法院卖房子， 嗯， 它不是这种方式，他会比如说这个4/5的取诉到法院。他的案由就是共有人分割共有物， 嗯， 因为我们对这个房子的处分权达不成一致了，所以我要把这个房子判给我个人单独所有， 嗯， 然后呢，我按市场价赔你1/5， 对， 这样的话，人家领了一个判决书，这个房子归人单独所有，人家给你1/5的钱，随后人拿着判决书，房子就属于个人单独所有， 嗯， 就可以出卖这个房子了， 嗯， 这种情况下，法院是支持了， 嗯， 也就是说，你最终你不卖的这个你是达不到的， 嗯， 因此呢，基于这种最终的这种后期的走势是这种走势，我还是劝这个听众朋友还是和这个4/5的业主来进行协商， 嗯嗯， 也协商，因为你最终他可以判到自己的名下，你双方还得拿分摊诉讼费啊，房屋的评估费啊， 对， 你这费用打官司， 也得 是要拿钱的， 没错， 那请律师还得要律师费， 嗯， 是吧？ 对， 与其这样，咱不如双方协商，那就把它卖了就得了。 对，就是反正就是谁占多少份额，拿多少钱就完事儿了。 对，人家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最终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分割成一个人的， 没错， 是可以卖的。 对， 但你是要拿这些费用的，诉讼费、评估费， 嗯。 需要拿这些费用 明白了啊、嗯。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动感北京的问题，说我们家呢是93年的农转非的拆迁的，可是到今天的楼房的这也下不来房产证，我们怎么应该去哪儿维权呀？ 哎呀，这个问题啊， 这遗留问题吧，这是 这可不好弄。这种我见了，见这也实验当中也见的比较多，这没什么。当时这个呢，很多的问题，如果93年到现在办不下来的话，这房产证办起来可就真的是费劲了。 嗯， 可能这些当时拆迁的人啊变动也很多，可能人都找不着了。93年的人很多人都退休了，这一块。 对， 这没办法，这你找拆迁人家呗，打到法院，因为你这些手续不全，法院也不会给你判决。你占理人不代表能判你能取得房产证， 嗯， 这是两回事。因为法院一审，你这些比如说土地的性质还没改变呢，相应的手续都不全， 嗯， 根本现在不具备办证的条件， 嗯， 就驳回你的诉求， 嗯， 所以你这种情况没什么好的办法。 所以那 谁给你安置的？你就找谁去就得了，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对，就是您就住着吧，就也别想着说给他卖了或者怎样了。 这确实损失比较大，因为你比如说拆迁当时拆的人是产权房，结果给人承诺的很好，到现在什么证都没给人办下来，人家也挺亏得上的。 对，所以这也算是遗留问题吧。嗯， 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不少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差不多也就。差不多呀，只能是跟大家这个说到这儿了哈。大家呢，如果说还有希望得到这本书的话哈，您还是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告诉我们，把您的姓名、电话，然后呢都留下来，上面写到我要书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有重播的时候，还经常看晚上的时候，有朋友发到我的这个微信上说、 啊、 我要书，要李作人书、 啊。 对对对对，然后随时我到时候会。 可能大家各类的房产问题都比较多。 没错没错、 哎、 啊、嗯，所以呢，大家记好了，您要书的话，一定写上我要书，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一起留下来啊，这样等上班的时候，也就是周一以后啊，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律师朋友们来进行这个给大家打电话呀等等啊。这个就刚才说到那个不知道找谁，就是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好多这个拆迁的呀或者什么的，你都确实找不到人了啊，这个是个问题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 前段时间我们办公室的李姐生了宝宝，因为生的是二宝，又是高龄产妇，所以全家人都特别在意，光是月子会所都是提前半年就订好了，28天花了6万多，这一天啊就是2000多块钱。而且听说老婆婆每天给她做什么海参小米粥、海参豆腐煲、海参枸杞汤、鸡汤炖海参等等，这每天都吃海参，而且啊每次都不重样，说是对身体恢复有帮助。 没错，海参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再生性啊，是因为海参粘多糖的功效。 是， 海参粘多糖呢主要存在于海参体细胞外的细胞间质中，一旦海参的身体受损或者是遭到伤害之后，海参粘多糖将会被激活，很快的适应身体的生存环境，并尽快的组织细胞愈合和再生。所以呢，我建议各位啊可以多吃点海参。 没错，那今天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与鲜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这款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块钱。现在厂家正在举办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特别活动，凡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除了可以享受到单盒699元的裸价直供之外，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 是， 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2217的朋友说，前两天啊老妈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想到摔得挺严重的，这膝盖磕破了，而且肿得还特别厉害，就想来给老妈订点海参吃， 还有0411的朋友说，大舅上个月心梗犯病又住院了，我妈特别的担心，让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听说啊海参对身体好，就想订上几盒海参送去。 嗯，还看到4986的朋友说啊，我爸一辈子这个烟酒都不离身，上次单位体检说他这个身体不好，不能再喝酒抽烟了，说了几次是戒也戒不掉，只能希望他少喝点少抽一点，那我再给他订点海参补充一下营养。其实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更要建议您可以听从医嘱啊， 是， 毕竟海参是属于高档食材，它不是药，不能替代药品的功效。 没错，您不能因为一时的口福之快而耽误了身体的健康，那就得不偿失了。但是如果您是给家人补充营养，又或者是打算送人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2097元订购4盒原价7996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是免费赠送。但是活动只到8月10号，所以一定要抓住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